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通州这两项重要交通工程建成通车，可以直达环球主题公园；河南多县市超过20个暴雨红色预警期生效；英国将会首次向公众提供新冠抗体检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职场性骚扰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糟粕酒局文化下，戒对劝员工劝酒、敬酒夹杂着言语肢体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性骚扰呢？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后，没有认定性骚扰行为的，法院是否一定认为不存在着性骚扰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后厨员工王某状告厨师长张某在工作期间长期对他进行摸手摸胸等性骚扰行为，造成他焦虑、抑郁等严重后果，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最终获得法院支持。据二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马鹤晴介绍， 调查的过程当中，法院发现王某曾经进行过报案，张某曾经给公安机关出具过一个保证书，保证自己以后绝对不通过语言、肢体等行为骚扰他人。另外，也询问了王某和张某的一些共同的同事，这些同事也表示，张某确实有说一些黄段子、玩笑开得比较重的这样一个情况。法院也据此推定张某的行为侵犯了王某的人格尊严，酌定赔偿给王某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 北京环州法院调研部门近日通过关键词搜索发现，在2018年到今年7月间，北京法院共受理性骚扰相关民事案件148件，其中发生于职场的案件占比近1/4。据北京二中院立案庭法官张宇贤介绍，今年起实施的民法典中，已从法律层面对如何认定性骚扰进行了明确。 如果违背他人的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和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骚扰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甚至是赔偿损失。 张玉贤指出，由于民事与刑事、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法院对性骚扰行为的认定结果也可能会与公安机关有所不同。 咱们民事案件呢，在证明标准方面呢，相对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呢，适当的会低一些。性骚扰行为它本身的特点就是有隐秘性，如果你要求这个原告必须提供这个充分的证据，那么举证责任就是过科了。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案件这个要达到的一个最低证明标准。法院在对证据进行审查后，那么如果法官内心能够确认到事实呢是很有可能发生了，那么就通过让加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形成一种这个警戒，尽量减少这种职场骚扰行为的发生。 对于近日引发热议的职工陪酒、接待客户等酒局文化，张玉贤表示， 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能够降低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概率。作为企业呢，它不仅仅是一项社会责任，在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它现在已经是一项法定的义务。 马鹤晴提示， 我们受害人一定要表明态度，第一时间内向单位和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注意留存证据。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建立性骚扰预防机制，制定性骚扰投诉、受理、调查、处置等相关措施，杜绝酒局文化、潜规则这样的不良风气。 8月20号，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增设京哈高速6环路立交节点工程顺利建成通车，为环球主题公园开园提供强大道路支撑。相关的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呢，项目投用之后，可有效地提升环球主题公园的对外交通联系，同时呢，还将促进通州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和张家湾设计小镇间的连接，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推动作用。随着末伏天气的结束，近来呢雨水也是不断减少，下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还将会迎来处暑节气。那么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具体的天气情况。 好的，是这样的。那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呢仍有一波雷阵雨天气。不过呢，眼下末伏已经结束了，雨水的势头呢也会逐渐的收敛。下周本市呢主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20度上下。除了午后稍显炎热外呢，早晚已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那么在节气方面呢，明天清晨的5:34将迎来农历的处暑节气。处暑呢标志着夏天暑热已经到头，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那么处暑开始呢，天气会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呢也会随之的出现秋燥。除了要多喝水之外呢，还要适当的多吃一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的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除了润燥呢，饮食上呢不要吃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呢是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呢，早晚天气凉爽舒适，适当的慢跑或是走路呢，可以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谢谢，再见。 嗯，再见。 再来关注近期北京地区多降雨天气，雨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造成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专家表示呢，发生腹泻之后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流质或者是半流质食物，腹泻严重者尤其是出现脱水症状的，应当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医。北京同仁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华丽提示，大部分腹泻并不需要抗生素的治疗，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腹泻的恢复。时隔一个月呢，河南再次遭遇了强降雨。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河南进入了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最强降雨时段为今天中午到明天的前半夜。今天河南平顶山、漯河、许昌三地，还有和郑州开封两地区的南部，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截至今天17点呢，目前河南多县市超过了20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生效当中。中央气象台表示，本次强降雨虽然累计雨量不会特别的极端，但是短时雨强较大，仍然需要引起注意。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好，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滚滚长江流淌，我们美好的向往，巍巍泰山挺立，我们不屈的脊梁，洒满阳光的大地，是母亲温暖的胸膛。在你宽阔的怀抱里，我们幸福荣光。 烁我们智慧的光芒，大海深处涌动我们蓝色的梦想，充满生机的大地，新时代歌声在唱响，在你奔腾的血